们是晚上6点到的，初步预计大概要守1到2天。这个时间闷在车里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儿，尤其是为了节省油耗，也防止暴露目标，他们还不能开空调。三个大老爷们就窝在一辆车里头，汗流的简直跟雨一样。基本上过一个小时就得有人下车去透个气。也就是盯梢对他们这些人来说早就习惯了。不要说天热，就是大冬天冷得直打哆嗦，在车里睡一宿也是常有的事儿。真守了一夜下来，倒是也没人埋怨。一直等到了第二天过了中午，老高忍不住问了一句， 郭林，你那个线人的消息准不准？ 郭林喝了口水， 应该是准的。 这水已经成温的了，保不准再过几个小时就得成开水。耿伟在后面冷哼一声， 哼，应该。 这些人不到最后一分钟交易的时候，什么消息都不能说一定准，但是我信他。 你知道每年因为相信线人死掉的警察有多少吗？郭玲，你大学念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吧？ 跟卧底不同，线人的可控性真要做个数据统计，肯定是低得惊人，尤其是涉及到毒品。多数线人自己就是瘾君子，谁给毒品谁就是他亲娘，还顾得上其他人？郭林对这句话的反应只是靠在窗边懒洋洋地抛回了一句， 他不一样。 耿伟用膝盖顶了一下前面的驾驶座后背， 我告诉你郭林，天下的犯罪分子都是一样的，为了自保他们可以出卖任何人。 因为第一步就走错了，所以不得不一步步地继续错下去，这就是人求生的本能。老高对这段谈话倒是没插嘴，只是从旁边看了郭林一眼，没做什么表示。眼看着时间慢慢接近5点，郭林敲了下玻璃， 我估计一会儿就是交易时间了，大家提高警惕。 三碗米线5个卤蛋，如果他是乔家，明知道他最关心的就是时间，这3跟5应该说的就是3号的5点。凌晨不太可能，那10有8九就是下午5点。但是这个猜测太过没有根据，所以郭林并没有在跟沈军报告的时候直接这么说。他刻意从昨天就在这里蹲守，实际上为的就是自己心里的这个猜想。耿伟抱怨归抱怨，扯到正事儿，他难得没再找郭林的不痛快。三人警惕地看着周围，这地方视野空旷，除了2公里之外有一个加油站，几乎空无一物。本来这里是个工厂，但因为厂子倒闭，地皮被买下来之后也没有立刻投入建设，就被遗弃在这地方。以交易场所来说是个绝佳的场所。郭林他们的车就停在废厂一条废旧生产线的后面，虽然距离最佳地点还有一些距离，但这已经是最安全的范围了。等了不到半个小时，由远而近的郭林他们听见了汽车驶进的声音。耿伟从缝隙往外扫了一眼，忍不住摇头， 我操，竟然正被你蒙中了。 来的是2辆车，以车来看应该是一伙人。车开到废厂门口的位置就停下了，前头车里的人先下的车，四周看了看，才有人去开后面那辆车的车门，然后走下来一个男人。耿伟一捅郭林， 哎，那是谁？ 不认识。 这人郭林连见都没见到过，似乎也不是黑狗的人。他掏出相机拍了2张照片，老高在看见他相机里的照片后皱了下眉， 他们是云南人。 云南？你怎么知道？ 啊，他胳膊上的刺青是云南一个毒枭陈玄的代表符号。 因为云南是国内毒品最集中的地方，所以不同的老大之间划分地盘的情况也很严重，很多人在跟了一个老大之后会刺青在自己胳膊上以表忠心。郭林听到陈玄这个名字终于对上了号，想到之前乔家跟他说的陈哥，不禁皱起眉， 难道黑狗今天要交易的对象是陈玄？如果真的是，那麻烦就大了。 他当机立断地掏出手机，打电话到区局请求支援。陈玄可不是一般的黑社会，他是真正做毒品生意起家的，全国遭通缉的人物。不说他亲自到不到场，就算是派了手下，交易的时候家伙都不会少。郭林的想法，老高和耿伟都很清楚，几个人都各自把枪在手里攥好，盯着那伙人，眼睛都不敢眨一下。没多久，又开来一辆车，一眼就认出来先下车的是乔家。郭林不动声色地长出一口气，一直提着的心总算放了点回去。他就知道乔家这小子一定没事儿。乔家下车第一件事也是找郭林，这地方空荡荡的，连只鸟都没有。他不着痕迹地看了好几圈，也没找到一个可以藏人的地方。其实他心里是希望郭林不要来的，黑狗毕竟不是白痴，这次交易真砸了，他们这几个参与的人不被查到底儿掉是不算完的。虽然他心里大概已经想好了脱身的对策，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如果郭林不出来搅局，他们验完货走人干脆利索，大家都省事儿。不过这种事儿只能想一想，而且越想越清楚，是压根儿就不可能实现的幻想。来交易的果然不是那个陈哥本人，是个不认识的年轻人，表情带着一股凶狠，一看就知道跟他们这边的人不在一个档次上。乔家下意识地把手放在腰旁边，里头别着的那把枪顶着他的腰直发酸，但是更多的是对接下来要发生的这些事儿感到紧张和排斥。陈哥的人先跟他们打了个招呼，说是招呼，其实就是哼了一声，然后示意身后的人把一个手提箱放在车前盖上。 验货吧， 也带着浓重的口音，嚣张的态度总让乔家觉得这人是用鼻孔出气的。显然黑二也有点不爽。 我说兄弟，大家是出来做生意，不是来找气儿的，你说话客气点。 乔家侧目地看了黑二一眼，对这位的智商真心的败了。对方也愣了一下，有那么几秒钟谁都没有开口。最后到底是不希望横生枝节，他把箱子又往前推了推， 先验货。 这下换黑二嚣张了，他得意冷笑一声，扫了一眼箱子，然后慢悠悠地晃过去，用非常欠的动作，一边抖一边不怎么认真地戳开一包毒品，用小指抹了一点塞进嘴里。乔家内心翻了个白眼儿，这个蠢货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紧接着下一秒，黑二呸了一口，把嘴里的毒品吐出来。 下等货嘛。 其实黑二根本就不会分毒品的成色，他一共也没亲眼见过几次真正的高纯货，刚才那么搞纯粹是想给对方一个下马威，顺便杀杀价什么。他这个心态乔家不难理解，只是任凭他对黑二的蠢已经有了很深刻的了解，也还是没有想到他会在对着这么一群玩脑袋的人面前搞这种幺蛾子。果然下一秒，对面五只枪口黑洞洞地顶着他们的额头。 你们是不是想玩花样？ 毒品交易中怀疑对方的货，基本上就等于了不想给钱。他们今天的交易部分中并没有现金这个环节，就是单纯的验货收货，本身是很简单的事儿。刚才黑二那一句让对方直觉他们这边有问题。乔家内心把黑二的祖宗十八代都给问候了一遍，枪就在身上，他却不敢掏。老实说，他做了小混混不短，却没有碰过真家伙。练是练过，但是对着靶子跟对着人完全是两回事儿。现在脑袋上被人顶着一把枪，他却觉得宁愿这样都好过他自己把腰里的家伙拿出来。不过黑二可不这么想，他没想到一句话对方就来真的，下意识地往后一退，他讲话都带着颤音。 你们想干什么？ 举着枪的男人动了动枪。 再验。 黑二低头骂了句脏话，然后转过头又伸手挖了一点放进嘴里。这次他没敢吐出去，苦着脸把这一小口全吞了。男人皱了皱眉。 怎么样， 验出是什么货了吗？ 验出来了。 黑二五官差不多全挤在一起，高纯度的毒品入口感觉很差，这跟他平时玩的那些软性粉完全不一样，一口下去浑身都不太舒服，尤其是加上害怕，总觉得心脏跳得快要爆了。他哆嗦着把手枪往旁边拨了拨， 货没问题，是 A 货。 咔嚓一声，五把枪的保险全打开了。乔家这下脸色也变了，他看着对方把枪口又往前顶了顶，直顶的黑二往后退了两步才停，脸上的表情已经隐隐浮现出阴狠。 说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